just don't know。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如今呢，在全球科技界说的最多的就是 AI 人工智能。北京刚刚落幕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就是人们看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节目里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几款用于老人晚年安居服务的智能机器人。同样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2018工业博览会也刚刚落幕，在这里展出了一款可以用意念和人的思维来控制的自动驾驶汽车。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便利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挑战和危机又在哪里呢？为此，联合国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专门用来监测人工智能发展。好，有关报道请您随我一块走入环球30分。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词是人工智能，我们的几个话题呢都是关于这个主题的。2018年的8月15号到19号，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对于北京的朋友们来说，很多人对这个大会已经很熟悉了，几乎每年举行的都要前往参观。而这次大会的参展人数达到了 28.2 万人，在线观看直播人数达到了1470万人。另外，大会期间签订的各种意向协议金额达到了89亿人民币，为历届大会之最。参观这次展会呢，人们总能够感到机器人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比如这次大会就发布了机器人十大新兴应用领域，包括了仓储物流、消费品加工、外科手术、楼宇室内配送、智能伴侣、情感交互，还有专业的清洁、影视娱乐拍摄、国防军事、能源矿产以及城市的应急安防等等。那其中跟百姓民生相关联的领域有不少，而养老服务呢，能够提供这类服务的智能机器人又成为了观众们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未来靠着这些机器伴侣，我们真的可以幸福的安享晚年吗？他们能为老人提供多少服务？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人力的缺乏呢？虽说大会已经闭幕，但是呢，它留给我们的很多思考却一直在延续，而这个领域也一直在快速发展。相信明年举行的时候呢，又会有一番新的景象。好了，下面呢，我们就来认识几款养老居家型的智能服务机器人。 在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展会现场，可以看到各种样式的服务型机器人，有可以做咖啡和奶茶的服务员机器人，也有可以进行引导替代公司前台的迎宾机器人，还有各种全自动的床和轮椅等设备，满足了人们对未来高科技和高舒适相结合的养老愿景。 这是一款针对于这个腿脚行动不便的老人设计的一款智能轮椅，通过了这种移动、升降和对接的功能，来帮助老人在床和马桶等居家设施之间进行一个更安全更方便的转移。就比如说我想让他去床边，我只需要按一下这个床的按键，他就可以通过自动导航的方式自动运动到床边。 这些养老机器人其实之前在日本就已经很流行了，就是日本已经进入了这种老龄化的这个阶段，但中国呢是马上要步入这个阶段。那这两年呢，咱们国内开始比较热。 服务机器人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为患者带来了更多的福音，未来在医疗领域，医生的经验将和机器人的精准操作相结合，让医疗过程更加安全完善。本次参展的这台手术机器人在国外售价超过200万美元，每一个手臂上都装有最高清的成像设备和缝针设备。它的出现增加了微创手术的可实施种类，同时减少了手术台上的医生数量。 它的恢复很快，同样 样做了一台手术以后，如果做一些开放手术，他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恢复，微创以后第二天就可以下来走路。 而深圳一家企业生产的骨科手术机器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开展脊柱全截段、骨盆及四肢骨折手术的机器人，螺钉置入精度高达 0.8 毫米，术中辐射能够减少 70% 以上。 他们可以将这个手术切口从原来的十几甚至20厘米这么大的切口降低到1毫米左右。 据统计，2018年全球家用服务机器人、医疗服务机器人和公共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分别为44.8亿美元、25.4亿美元和22.3亿美元。其中，家用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占比最高达48%，而中国将成为服务机器人应用的最大市场。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如果说10年前有人说汽车可以用意念来控制，那一定是科幻作品里的环节了。但是在今天，真的有可能通过人类思维来控制汽车了，往左走往右走都在一念之间。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市举行的2018俄罗斯工业博览会，在这里呢展出了一款用神经控制的创意车，它的外形四四方方，非常的小，它可以用人的意念控制，全电动驾驶，还能飞起来，真是一个实现了我们多种梦想的汽车。好了，下面就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云给大家做介绍。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罗斯学者推出可由意念控制的神经汽车概念，据悉其价格仅相当于经济型轿车水平。有关这个独特项目的细节，我们在以下做详细介绍。 如果说在10年以前有谁提出汽车可以由思想来控制，那时肯定会引起哄堂大笑，但是在今天却已经是现实了。司机坐在车中想一下，汽车就可以开走，想让车往左拐就能往左拐，想让加快就能快速行驶。安装在车内的计算机可以对汽车的路况情况进行评估，使司机免受交通事故之苦。 俄罗斯的神经汽车的概念首先由夏诺夫格罗德罗巴切夫斯基国立大学的年轻学者们提出，他们设想的这种独特的交通工具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给残疾人提供方便，以便让那些坐轮椅的行动不便者能够在城市内独立行动。 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2018工业博览会上，神经汽车测试版亮相。这款创意汽车的外表并不是那么相貌堂堂，它的形状是四方形状，而且非常的小，只有 1.3 米宽，长度还不到3米，有点类似于苏联时期生产的商用面包车，也就是民间所称谓的脚后跟车。原来这种形状对轮椅司机驾驶车辆来说是最为理想的，神经汽车的主门在后面，按一下键，车门就会向上打开，从车厢里出来一个缓坡，轮椅驾驶员可以轻松地进入车内，车的内部也是相当的简约，像外表一样没有什么多余吸引司机注意力的部件，甚至连座位也没有考虑，但是如果需要可以从后面拉出座椅，但是这主要针对健康人了。有关这种车辆的工作原理，夏诺夫格罗德国立大学人工智能生物机电技术实验室主任瓦西里米罗诺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为我们做了介绍。 他说，我们车辆的主要配件是神经控制器，它能够记录大脑、肌肉和眼睛的运动生物电子活性，综合这些信号 神经控制器软件可以形成以人的意愿为基础的指令。比如司机想改变车道，他的想法借助于传感器进行定位，然后车轮控制器可以自动完成动作。 据瓦西里·米罗诺夫为我们介绍，世界上曾经有企业家想要做这种意念汽车，但是并没有谁真正的做过实验。 他说，据我们了解，我们唯一的竞争对手是德国的大众集团。这家企业正在积极从事大脑生物电子信号控制汽车的研发。从目前的公开信息看，德国专家已经研制出时速5公里的神经汽车，但不是在普通的街道上，而是在封闭的路面，也就是说没有其他车辆，也没有行人。简而言之，现在这种车辆尚处于初级阶段。 那么俄罗斯神经汽车的研发人员到底走了多远呢？我们就此向夏诺夫格罗德大学的代表们进行了咨询。 他说，我们是不久前启动该项目的，仅半年多的时间，但是已经有了不错的结果。尽管本次展会上的神经汽车模板还不具备全部功能，但是已能完成神经驾驶任务。根据时间表，2019年下半年我们将拿出具有全部功能的神经汽车的预生产样品，然后在2020至2021年进入系列生产。资金方面不是问题，我们已经收到政府提供的 2.5 亿卢布的补助金。 俄罗斯首款神经汽车将完全是电动的，其实所介绍的概念是以使用非传动平台为基础的，内设是由俄罗斯 Zeta 公司研制的一体化非同步车辆发动机。简单点说，这是一种电动发动机，在发动机机体上固有螺栓，以加固普通车轮。Zeta 的贡献在于，我们的专家搞出的是一款动力非常强大的发动机，既可靠又不贵。Zeta 公司总经理杰尼斯·舒洛夫斯基在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这样指出。 他说，我们的平台是数字的，其中没有昂贵的扭矩传递装置，没有传输系统，运行没有减速器，传动直接作用于车轮，而且传动本身有很高的推力和能效。比如俄产车轮发动机100公里的跑程能耗要比世界同类产品低 30% 到 55%。 据杰尼斯·舒洛夫斯基介绍，使用 Zeta 公司的平台，系列神经汽车一次充电可以跑200公里，但他们的目标是500公里，结果究竟如何还有待于确定。他指出，这种神经汽车的价格相当于经济型的轿车，大约是$10,000。 值得一提的是，神经控制汽车并非俄罗斯在汽车领域唯一的创新项目。比如弗拉迪沃斯托克市第4232设计局正在研发装配有喷气动力装置的飞行汽车。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今天呢，我们的一个主题啊，就是人工智能。俄罗斯科学家正在研发一款用意念来控制的汽车，那这款汽车呢，不仅如此，还能够飞起来，采用全电动来操作，真是实现了人类的多种梦想。不过还是不太明白用意念怎么来控制呢？如果这个人意念是混乱的，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又如何来保证它的平衡呢？诸多问题还等待更多的成熟细节披露。未来的世界可能真的是属于人工智能的，为此联合国都特意在荷兰海牙呢启动了一个监视人工智能发展状况的一个总部，这个总部的名字就叫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中心。设立的目的就是要来观察以及预测世界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带来的种种威胁，包括大规模的失业、犯罪组织、 以及一些不道德的人工智能运用技术。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说，在英国估计有 30% 的就业岗位受到人工智能领域突破性发展的威胁，在某些行业一半的岗位可能会丢失。国际律师协会一项研究也显示，机器人技术有可能迫使政府就雇佣人类工作者的比例来进行立法。也就是说，未来呢，老板当然愿意雇佣机器人，但是人类不能不工作呀，所以可能要立法来保证机器人和人工的一个比例。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采访这个位于荷兰海牙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中心的负责人，来听他谈谈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来说是福多还是祸多。 从人机对弈到智能家居，从同声传译到人脸识别，几十年前略显高冷的人工智能技术，现在已经着实融入了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中心高级战略顾问贝里泽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普及，发展领域也从中受益颇多，因此联合国机构也对人工智能领域越发关注。 数年来，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和辩论一直没有停止，联合国也在思考人工智能如何能够对人类和国家带来益处。因此从去年起，在国际电信联盟的组织下，我们在日内瓦举行了人工智能全球峰会，吸引了许多联合国机构参与，就技术如何惠及人类进行讨论。最近一次是在今年5月，32个联合国机构举行了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如何能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技术可以直接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让全球每一个人都受益。 贝里则说，人工智能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应用实例包括对贫困数据进行分析来提高实时资源分配，使用自动无人机和卫星成像进行预测分析，提高农业生产力等。 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情况，比如与健康和福祉有关的目标。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分析大量的与健康有关的数据，并带来技术上的突破。同时，它可以分析一些趋势，或针对可能爆发的疾病疫情进行预测，以便更准确地消除疾病。它也可以为优质教育带来直接的益处和革新。它可以成为虚拟导师，或对学生们的同伴进行分析。人工智能也有利于实现其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比如减少贫困、消除饥饿或抗击气候变化的行动。对于我而言，我关注的焦点是人工智能对安全领域的作用，包括防止犯罪、刑事司法等。在这方面，我们将与国际刑警组织共同举行会议，探讨潜在的罪犯将会如何使用这一工具，以及执法机构将如何从人工智能中受益。 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让许多科技界人士深表担忧，尤其是造成人类失业等问题。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近期发表了一篇新文章指出，自动化技术虽然不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但很有可能造成工资水平的停滞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贝里则说，人工智能是一个工具，它对人类社会是福是祸完全取决于人类如何使用它。 人工智能是一个工具，任何一个工具都有可能被用作好的和坏的目的，因此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这一工具。由于其自动化系统，人工智能在健康、技术、管理领域带来的失业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人工智能是否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包括缺乏管理的遗弃问题、犯罪率、安全等各种问题。同时，罪犯也可能利用这一工具从事恶意活动。很多人正在争论，当人工智能强大到达到超级智能的水平，它将可能取代人性。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技术，力所能及地去其精华，取其糟粕。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臻成熟，无人机在21世纪也迎来了新的爆发，在应急救援、遥感测绘等领域受到广泛应用。但随之而来的是其引发的侵犯人类隐私的担忧。 贝里则说，任何一种新技术的诞生都会引发相应的问题，关键是要对其进行适当的规范。 无人机在很多领域都发挥作用，包括在进行实地搜救时，无人机将带来非常大的成果。无人机还被用于观测作物生长，以支持农业生产。无人机也对全球许多倡议给予支持，但这一技术也可能被不良使用。我们应该注意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技术引发的侵犯隐私问题。当然，当像无人机这样的新技术诞生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技术被不良使用的可能，并对其进行规范，设立法律防止这些用途，并确保不扼杀技术的创新性。 人工智能界的先驱特斯拉及 SpaceX 的创始人兼行政总裁马斯克一直警告人工智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并坚称这一领域需要监管。不过贝里则表示，任何监管措施都不应扼杀技术创新。 让我们这么说吧，很明显，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都是武器，但是人工智能本身不是武器。人工智能是一个工具，是一项技术，可以带来许多益处。因此，我们在谈论监管它时，应倍加小心。我们已经对技术进行了许多监管，技术并不是不受管理的。我们需要做的是调整现有的规范，思考如何让这些规范适用于人工智能领域。但首先，我们必须确保，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扼杀技术的创新性，因为这一特定的技术有很大的潜能，在健康、医疗、经济、农业、安全等许多领域带来突破性的成果。因此，在我们进行监管时，我们必须十分小心。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科学家们经常给我们描绘人工智能对未来生活的巨大改变。就拿药品的研发来说，传统上是依靠科研人员一次一次的做实验观察，最后得出一个可靠的化学反应方式，进而完成药物的配方。而人工智能将大大简化这一流程，极大地提高药物研发的效率。 格拉斯哥大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选取了18种不同化学物质组合出的大约1000种化学反应，验证采用深度学习算法的新型机器人系统的能力。结果显示，该系统仅分析了其中约100种化学反应后，就能预测出哪些化学物质的组合能够形成新的化学反应和分子，其准确率超过 80%。 研究人员说，他们通过这种自动化方法发现了一系列此前从未发现过的新分子和化学反应。论文通讯作者格拉斯哥大学的勒罗伊·克罗宁教授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方法是实现化学工业数字化的关键一步，有助实现对化学空间的实时搜索，从而发现新药物与有实用价值的分子，降低成本和耗时。 百度是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研发公司。在刚刚落幕的2018百度人工智能开发者大会上呢，人们就深刻感到了这家公司对于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投入。那么很快将会有哪些人工智能服务与大家见面呢？节目最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前不久举行的2018百度人工智能大会上，他们拿出了几个人工智能产品，一起去了解一下。 在今年的百度人工智能大会上，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如约带来了自己的量产无人车。这款百度与厦门金龙客车合作打造的全球首款 L4 级自动驾驶巴士阿波龙已经量产，运用多种探测器和百度无人驾驶系统，阿波龙可在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启停、避障、转弯等自动驾驶动作。已经下线的量产车将发往多个国内城市和日本。 不仅仅有无人车本身的技术，也有呢就车和车的通讯，车和基础设施的通讯。所以未来呢，这无人车不仅仅是新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手段，它也是定义一种新型的城市的架构，会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除了已经量产的无人客车，开发者带来的无人售货车可以按照消费者下单的地点定位送货上门。AI 唱吧则让你通过语音信息可以随意的选歌切歌。除了便捷人们的日常生活，人工智能还可以服务在金融领域。 因为银行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语音识别